不管对不对，你可以只是呼吸，不用做得很好，也不用担心自己有没有做对。先让身体自然地带着你走。今晚不用再检查，不用再用力调整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吐气。先把那份想做对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就交给自然的呼吸，身体会知道怎么把你慢慢带进休息里。